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Uncle，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11:51，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Uncle节目，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聊聊的是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邀请到的医师，我们要来欢迎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听众朋友早安。 好，今天呢要请黄千耀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这个黑斑跟晒斑的问题哦。 是， 听说最近很热门是不是？ 对，因为最近慢慢回暖了，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阳光也越来越强，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觉得黑斑越来越多。所以 医生，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哑？好可怜哦，医生赶快喝口水。这个医生最近太忙碌了，所以也感冒。这夏天感冒特别辛苦。 没错， 你说因为最近看黑斑跟晒斑的人多了，是不是？ 对，其实因为阳光越来越强了，那我们所有的黑斑，黑斑事实上有很多种，但是所有的黑斑它都是跟阳光有关的，因此在夏季的时候本来黑斑就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夏天因为穿的衣服比较少， 是， 所以露出来的皮肤比较多，那会觉得好像本来冬天遮住看不到的地方，现在会觉得我这边好像有一点斑点，我会想要处理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比较不容易长黑斑，但是有一些人呢好像是跟遗传体质有关系，跟妈妈是一样的。 对， 这个是真的吗？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黑斑呢主要都还是天生的啦。那这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本身的肤色，像我们台湾大部分属于黄种人嘛，就是肤色大概是中等的，那如果是肤色比较白的，就是说即使台湾人黄种人，我们也有肤色白的跟肤色比较黑的， 是， 那肤色越白呢它越容易长黑斑。所以像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一些外国的影星白人，他们的黑斑都非常多，那个在电影上画面上看起来都很好，可是如果有你如果看到平面的报道，你会发现哇，那个一拉近全部都是斑。 所以黑人脸上也是有，只是看不出来而已。 对，只是比较少。第一个他们本来不容易有黑斑，第二个就因为底色比较深，所以相对起来没有这么的明显。 了解。好，那所以医生你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是跟体质还 有 跟遗传有关系，所以有些人他怎么晒就是不容易有斑，有些人随便一晒的话， 对，相对 就会跑出来。 对对对，有些人他就是说，那你说阳光会造成黑斑，可是大家一起晒，为什么我的斑特别多？那个这个就是跟每个人的这种对阳光的敏感度会有关系。那这个主要都还是遗传的了。 好，那很好奇请教一下医生我们在讲到有关于这个黑斑的时候呢，要来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刚好是夏天的时节，医生又有讲到说现在的天气是属于比较热的，那夏天适合来除黑斑吗？因为有些人会说夏天紫外线比较强啊，应该冬天来做比较好，夏天比较容易会热会流汗，温度会升高，所以冬天做比较好，这种说法你一定有听过对不对？ 没错，其实夏天反而不适合处理黑斑。那这其实有一点麻烦，因为夏天是大家黑斑最多然后最想解 决最明显的时候， 对，结果不适合做。那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阳光，那再来就是高温的关系。因为我们黑斑绝大部分都是要靠雷射来处理，那雷射打完黑斑以后会有一个所谓的反黑，就是它会暂时比治疗以前还要更黑的这个阶段。 你说出来了，我以为不会有，你是说真的有啊？ 而且绝大部分其实都会发生。 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以为去除黑斑这件事情就像黑板上面你写了几个字， 把它擦掉 之后就没了，但是你为什么说擦掉了之后反而会更黑？ 其实我们在处理黑斑用雷射处理黑斑的时候，它是把这些黑色素打碎，把它打破，那我们还是需要身体去把它慢慢的代谢掉，颜色才会退，但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造成了一个伤口。那如果大家有印象回想起来，如果不管是长完痘痘啦，还是我们不小心去割到受伤完以后，那个地方伤口颜色暂时会有点暗沉， 是，会比较深， 对，会比较深。那我们用雷射去打黑斑，暂时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现象。那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所谓的反黑， 是，就是所谓的反黑。那这种反黑的情况， 如果我们晒到太阳，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会他说我没有晒到太阳，但是他是待在比较热的地方， 嗯， 也会造成这个反黑的机会增加，而且他复原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温度比较低，那个反黑期会比较短， 对，会比较短； 温度比较高，反黑期会比较长。 对对对， 这是不是跟伤口会有所谓的红肿、热胀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对，会有一点影响的。 OK， 好，哎，所以医生如果照您这样子讲的话，其实你也没有特别建议说不要夏天做，但是事实上一年365天都可以做，只不过说冬天它的反黑期会比较短，就这样子而已。 对对对，其实我会建议，如果真的黑斑很困扰，那黑斑其实是一个长期抗战了，因为你会有黑斑，表示你天生就是对阳光敏感，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防晒。好，防晒做好，那它大部分会淡化，就算没有淡化，至少呢也让它不要恶化，不要更深。 嗯， 然后等到天气比较凉快一些，我们再靠雷射或者是相对应的治疗方式来处理。 Okay， 这样会比较理想一点。 好，那医生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现在在治疗所谓的黑斑的这个雷射呢，大约的时间是多少，然后恢复期是多少，然后之后的一个效果何时的时候可以来确确看说，哎，是不是一次都已经成功解决了。 是，我们现在处理黑斑的雷射打完之后呢，大部分都会有点结痂。 好， 结痂它不是像我们一般擦伤那种伤口那么深，而是就是摸起来好像粗粗的。那这些痂皮通常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会脱落。那这些痂脱落以后，我们的皮肤会先看起来比较粉红色。就像我们有时候擦伤啊，刚开始那皮是比较红的。 是。 那红色慢慢的就会开始有一点咖啡色。 好， 就是我们进入我们所谓的反黑的时间。 是。 那这个是恢复的时间长短其实因人而异，绝大部分的人应该一个月之内就可以退到这个还蛮理想的状态。那也有一些人状况比较特别，他会拖的时间长一些或者颜色深一点，但这个都是会慢慢改善的。 所以这一两个礼拜伤口稍微结痂的时候，我看因为我很身边有一些人打雷射，他们就会戴口罩上班。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打完就滑滑的， 然后也不想让别人看到那个伤口。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时候是可以上妆的吗？ 其实可以上妆，但是妆一定上不上去，因为会卡粉。 对， 你的那个结痂都会卡粉，所以可以上妆，但是大概是盖不掉了，所以口罩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式。 OK， 好，或者是说可能那段时间所拍的 休息一下 schedule 就稍微的松一点点。 对对对，就不要有一些太比如说重要的场合要出席。 是，了解。那医生，我们在讲到你刚刚说大概是一到两个星期左右，然后接下来就会结痂大概是一到两个礼拜，接下来结痂脱落之后大约反黑期是一个月。 对， 对， 对， 一两个月。 对， 所以一两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是否有改善了，对不对？ 对对对，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讲，几乎所有的黑斑不管你生成的时间有多久了，可能有些人是放了一二十年，有些人放个两三年就去做了，都可以100%的消除了吗？ 其实不是，其实有的黑斑反而是不能够用雷射去治疗的。 什么意思？ 就是黑斑呢，其实我们算是一个统称，就是只要你看到有黑黑的都算是黑斑。但是事实上黑斑有非常多种，像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雀斑。 是， 那雀斑呢通常都是 小朋友就开始，可能七八岁就开始有斑斑点点。那么在台湾比较少啦，但是如果说在你有看过一些外国的小朋友的照片，你发现哇，他很可爱，但是脸上都花花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雀斑。那雀斑用雷射治疗效果都很好，几乎可以完全的把它弄掉。那再来呢，我们有一些人是脸上是到了大概30-40岁之后慢慢才会有斑点，这种小小块的黑斑，这个我们叫做晒斑。那晒斑就是属于阳光日积月累造成的。那这样子的晒斑用雷射虽然可以去除，但是它复发机会非常的高。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复发几率很高？ 这个就是天生体质的关系嘛，就是我们一样，为什么大家都晒太阳晒了一辈子，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 有的人他可能做完了雷射之后晒到太阳又长了。 对， 对，他对阳光的这刺激就是非常非常敏感。因为其实我们讲说要防晒要防晒，但是没有人能够100%防晒，除非你就像吸血鬼要关在地下室，要不然你一定会接触到阳光嘛，窗户啦什么，你出门买东西啊难免嘛， 就算你在室内也是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除非家里都没有窗户，但这个 大部分情况下是办不到了、嗯，所以难免还是会长、 嗯。 那再来有一些人，他是在老一点以后，嗯、开始他的脸上或者是手上会有一些凸起来的、粗粗的、黑黑的东西，这种就是俗称的老人斑、那老人斑其实，它算是一个俗称，而且现在人比较不喜欢听到的老人斑。 对，你怎么去区分什么是老人斑、什么是晒斑？就是以会不会凸起来作为一个评断的标准吗？ 对对对对，其实它。可以这样用这样去粗浅的区分。那老人斑其实我们在学名上称作脂漏性角化、就是它皮肤会变得比较厚。好，那这也是长期日晒造成的。那最后还有一种很常见，在台湾非常多人有的斑叫做肝斑。好，那肝斑就是肝脏那个肝。虽然它叫做肝斑，可是并不是说我们的肝脏有什么问题，它跟我们的肝脏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它的这个斑的颜色看起来像猪肝一样，有点黑黑红红的。 猪肝色的颜色。 对对对对，就有点黑黑红红的。那这其实非常多人都有，在台湾大概30%-40%的女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 是长在脸上吗？ 对，他们都长在脸上、然后都会很大片、然后两边都有，它就不是像晒斑是那样细细碎碎一点一点，它就是整片、然后淡淡的咖啡色，有的人它不只是脸颊有、连额头连下巴都会有。 为什么会长肝斑？ 肝斑的这原因我目前认为跟女性荷尔蒙有一点关系、所以很多人就是在怀孕生小孩之后，然后突然间开始发生、然后一直到大部分到更年期之后呢，等到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比较少，那渐渐又会改善。 天哪、你帮我解决迷惑了，原来怀孕之后长出来的那一些的斑叫做肝斑、 对对对，所以有人也叫孕斑 那所以这个完全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刺激、并不是说那一段时间、所以妈妈很辛苦怀孕 很辛苦 怀孕还得要承受长斑的这个辛苦。 没 错，对啊，所以我身边有蛮多的女性朋友就会觉得说、现在还不急着去除黑斑、等到怀孕生完小孩之后一次去做，这也是一个时机点， 也是一个做法。对、但是肝斑比较麻烦，因为肝斑呢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除、这是这种黑斑大概是对皮肤科医师造成最大困扰的一种黑斑， 没有办法完全去除。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要跟它和平共存啦，一个慢性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淡化、最常见就是我们可以擦药、有一些淡斑的药膏呢，它会让这些黑色素比较退、就不会说看起来这么的明显、那擦药我想是最安全而且最方便、因为你在家里就可以进行的。 OK、 那如果说擦药真的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或者是你觉得就是太麻烦、那也有人觉得是擦药脸会不舒服，会觉得刺刺痒痒的， 是， 那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进行一些医美的治疗，但是处理的原则都是要非常非常温和、因为肝斑这种黑斑它对外来的刺激，不管是你擦的东西还是治疗的不管是雷射等等，它都非常的敏感、只要我们操之过急，给他下手太重，他都会越来越严重。 了解。好，我真的没有想到医生会这么老实的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以为你会说啊，这效果一定有多好但是其实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够让民众有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因为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后续医生反而会是更加的困扰。那反而我一次讲清楚，就是说晒斑一定会有反黑期， 对对对， 而且如果你天生体质容易长晒斑的话，那抱歉，你复发的几率一定比较高，并不是我们有并不是雷射没做好哦， 对对对， 而是你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复发的体质、这些都要先讲。 没错， 老人斑应该是比较容易去除的嘛、因为它是凸起来的嘛。 对，老人斑相对起来比较好除， 就有点像那个除草一样， 对对对， 割平就好， 大原则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肝斑跟女性荷尔蒙有关系、医师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女性荷尔蒙， 对对对， 所以只要是生小孩的话就 很多人都会有， 不是百分之百都会有， 很多人都会， 但是蛮多人都会有的。 OK， 好，医生，这么多的斑是用不同的雷射去做吗？ 对，其实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雷射啦。那、 我们需要去记那些名称吗？因为我都会搞到是、就是、 其实不太需要、因为说真的，现在不只是雷射的几种有很多，现在行销的术语有很多， 是， 对，可能是同一种雷射，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种名字。 对 对，那我觉得我们在去不管是诊所或者是医院去寻求雷射治疗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碰到很多病人坐下来就说啊，医生，我要做什么什么雷射。 对对对对对。 那我会问他说，那你是什么问题想要做这个雷射？ 他说不上来，他说哎、欸，就朋友打起来不错，我想打看看。那其实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啊。其实不管是雷射或是其他的医美治疗，我们首先要跟医生沟通的是，那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医生或是专业医疗人员，他的角色在于说，根据你的问题去想你，去安排你的治疗的方案，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去比如说去买手机，进门就说我要买哪一支哪一支，他会爆炸，不管我就是要买哈。 可能你妈永远都只有打电话给你而已，她根本不上网，不用 LINE， 不用 WhatsApp， 她或许就不需要智慧型手机，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消费者不需要去记住这些琳琅满目的问题，只需要去就是让皮肤科医师根据你脸上各式各样的斑斑点点来决定可以怎么样处理。好，那医生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来请教了。当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这个雷射的时候啊，像是在雷射完之后的那个注意事项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比如说像我现在有固定的运动习惯，可是你知道一运动我就会脸发红发热，我还会流汗。然后比如说像因为我有种假睫毛，所以我的汗就不能够流到假睫毛的地方，因为它就会很容易让假睫毛掉下来，对不对？可是斑呢，我做完了雷射之后怎样？我在家都不能足不出户，也不能运动吗？ 我想做完就黑斑的治疗，最重要的还是防晒啦。那防晒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做法，第一个当然就是擦防晒乳。那防晒乳有的人觉得会黏腻啦，或者有人擦会长痘痘啦，或者他就是不喜欢，每个人的喜好这个也没什么对错啦。那如果你觉得擦防晒乳真的不喜欢的话，那戴口罩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好，那其次就是可以 戴口罩也可以防止太阳光照射啊。 对，就是有挡起来总是比没挡起来好。 对， 好，那再来就是戴一些比较宽边的帽子，或者是出门最好就是撑个阳伞。 这个叫做物理性 的 防 晒。 对，因为我记得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不能晒太阳的时候，我买了超多那个长袖的非常薄的外套，然后还有连帽式的，因为脖子的后面也会晒到太阳。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一些地方 啊。就至少你出门等会中午要去买便当的时候，就至少把它盖起来。 对， 那泡热水澡啦，运动啊，这些的事情还可以继续做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啦，尤其运动这件事情。事实上很多皮肤病会因为这种热或是流汗而变得比较严重。 对， 但是我都会跟我的病友说，我觉得你运动还是去运动，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会比它的坏处来得多。那当然我们可以根据状况去稍微调整，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调整在晚上，比如说傍晚或是清晨的时候再出去运动，天气没有这么热，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运动，像 有开冷气的健身房。 对对对对，像有的人喜欢跑步啊，那你可以到健身房或者室内的这种跑步机去跑，不要在比如说中午大太阳去外面跑，这样是一个选择。那再来就是流汗一定要擦干，大概这是能做的。 流汗一定要擦干， 对对 对， 因为容易会产生汗斑， 对 不对？ 对，会汗斑啊、汗疹啊，有的人就是一流汗全身就开始痒。 那个汗斑是长在身体，不会长到脸上去的吧？ 通常是长在身上，但是有的人脸上也会长。 好，所以可以做，但是还是记得该做的清洁防晒的动作一定要做完。像我是一流汗脸就会痒的人，所以可能运动完第一件事情马上一定要洗脸。 是的， 汗水对皮肤也是一种刺激。 没错，没错。 好，接下来呢，我好想再继续问了，怎么已经要报气象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气象，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33，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来聊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哦。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黑斑、晒斑、老人斑、雀斑、干斑，各式各样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我每次走过那个他们，我每次走过你们家诊所，我都想说医师会不会爆肝，因为外面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好，但是呢，听这是 News 98听众朋友的福利啦，赶快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83693398。趁着你们还没打，我赶快先来问一个问题：医师有美白针这件事情吗？好，你等一下回答我，我先接电话，因为我很怕那个线上听众朋友等太久。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主持人好，医师好， 你好， 我有 眼睛下面有一块很像肉芽， 嗯， 他之前有去冷冻， 嗯， 可是没有把我弄掉， 是， 然后我脖子的那些小肉芽冷冻之后就有一个深褐色的那一疤痕， 嗯， 是， 然后胸口有一个像粉瘤，就还蛮比指甲大一点点， 嗯， 那那个粉瘤是要怎么处理？还有我这些肉芽情况 啊， 要大的要用镭射还是用冷冻就可以？ 好的， okay， 谢谢你，医生。 是粉瘤哈，那个李小姐讲到这个粉瘤，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类似很大颗粉刺的东西啦。 嗯， 好，那其实不影响健康，就像痘痘，所以如果可以跟他和平共存，那其实是最好。 嗯， 如果真的看了很讨厌，那当然用开刀把它割掉是最根本的方式。 它是脂肪瘤的意思吗？也不是， 其实不太一样。它真的就很像是粉刺，你把它硬挤出来，里面就是像粉刺这样子的东西。 哦， 对，所以其实没有关系。 好， 那再来那些肉芽呢？常常很多朋友来会希望说他能够接受冷冻治疗来处理这些肉芽。 嗯， 那用冷冻治疗的缺点就是像李小姐讲会黑一块， 嗯， 会有一个颜色，所以比较好的方式还是用镭射把它去除。 我自己以前脖子上也长过一颗一颗的，嗯，那叫什么粟 粒肿， 对，我发现用镭射处理的之后是真的好很多，嗯， 对对对， 而且几乎 看不太出来，没什么痕迹哈，也提供给你一起做参考。来接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黄医师你好。 哎，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您刚刚说防晒啊，是要全身防晒，还是只要着重于脸部呢？ 嗯 嗯，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蟹足肿这个问题， 是 晓得说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因为还蛮长的。 OK OK， 是陈先生其实讲到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防晒是只要脸防晒，还是全身都要防晒？理论上全身都要防晒。 计程车司机回家的那个 对 左手的那一只手一定要擦防晒吧？ 对对对，尤其还有左边的脸。 嗯， 哦，其实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医学报道，他是一个长期的卡车司机， 嗯， 哦，然后他的左边跟右边的脸，那看起来差了十几岁 啊，因为。 对，因为左边会晒到，右边相对起来晒不到。 那么医师的意思说，不仅会晒黑，而且晒黑的那一边看起来还 会 比较 老。对对对，所以理论上全身都要防晒了，但是我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全身防晒， 嗯， 只能够说你露出来的地方尽量做。 嗯， 那脸呢？因为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所以脸一定要做。嗯，那包括耳朵啦，还有刚思维讲脖子，还有脖子后面，这个都是要擦。那如果在夏天，我们会穿比较短，比如说短袖的衣服， 嗯， 那手臂也是要，或者是短裤， 嗯， 那当然要擦。那假如你去海边，那当然就是全身都要涂。 我看好多高尔夫球选手在果岭上面，他们其实尽量穿的都是长裤长袖。 对对对，你会发现，尤其女生的高尔夫球选手，那包的跟采茶姑娘一样。 对， 对， 对， 对，而且那个该戴的帽子绝对不会少，然后旁边还会有球童帮他 撑 伞。 对对对，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那是完全曝晒，然后没有任何遮盖物的。 没错， 所以男生不要想说啊，我是男的啊，无所谓，没有没有，是全身都要防晒。另外蟹足肿， 蟹足肿，嗯，这个也是一个长期很困扰人的问题啦， 嗯。 那大概有几个比较常见的方式，包括说可以擦药，可以做一些注射，或是用冷冻治疗， 嗯， 大部分都可以改善。 嗯，好，就是可以把蟹足肿的部分再让医师来帮你看一下，做一下确认呢，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喂，主持人好，然后黄医师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可以怎么样的简单分辨，就是说色素癌跟斑的差异？ 色素癌跟斑的差异， 这也是很多很多朋友会很担心。 为什么想到修杰克曼？他是鼻子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修杰克曼他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谈。我觉得这也蛮重要，因为他跟防晒非常有关系。 好， 那怎么样子判断说是不是黑色素细胞癌，就是所谓不好的痣？那我们大概会有几点可以观察，就是大小、形状跟颜色。 嗯， 那大部分如果要是不好的，就是所谓的黑色素细胞癌，通常会大于6公里以上啦， 嗯， 就是0.6公分。 你说0.6公分？ 对对对， 嗯。 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是0.6公分以下的，那它产生恶性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低，就不太需要担心。 是。 那形状呢？如果它看起来都是很圆，就是它规则的形状， 嗯， 那这样子也不用担心。如果是黑色素细胞，通常会长得比较不规则，就是可能会有个角啦，形状不是很对称啊，等等。 嗯。 那再来就是颜色，如果它整个都是很均匀的，比如说都是很均匀的咖啡色或者很均匀的黑色，这样也不用担心。 嗯。 但如果上面出现有黑有白，甚至有蓝有红， 你说花花的颜色这样子， 对，花花的，那 这样子就需要检查 哦。好，所以这是提供给你做个参考。不过我觉得只要你有怀疑的话， 还是要给医生看一下， 对，医生帮你看一眼总比自己在那边端详很久来得好很多哈。好，下一位我们来接的是吕小姐。吕小姐你好。 哎，你好。 是，请说。 哎，你好，思维好。 哎， 还有黄医师好。 你好。 哎，因为可能女儿现在高二了哈，然后她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想是压力的啊，因为她好像回来发现说她头发那个中间头尾那边很稀疏，很就拉哎都丢啊，然后一直很担心，然后本来想说是不是应该带他去看个皮肤科，看确认是什么原因这样子。 OK。 然后还有对不起，他一个问题，他眼睛周围好像就一直有一些小痘痘，就是一颗一颗小小的这样子，然后眼睛的眼皮上下这样都有一点点这样子。谢谢谢谢。 好，谢谢。 那眼皮周围那些小痘可以是给医生看一下，有时候就只是一些小肉芽，这也不用太担心。 那个我记得也是雷射可以去除的， 大部分是可以的。 OK， 好。 那头发比较稀疏的问题呢？这个我是觉得值得去做一些检查啦。 高二好年轻哎。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种年纪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压力性的落发。那真的最近考试啊什么的，难免都会这样。520 要会考了。 对。那再加上女生也相对起来比较容易掉头发，因为女生每个月都会有生理期，那生理期的时候会流血嘛，有些铁质跟着会流失、那有些人他是因为缺铁、他造成的贫血然后引起落发，那这种平常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也不会不舒服、那这个都要靠抽血才有办法知道， 所以有可能是缺铁，也有可能是压力型的关系，这还是要让皮肤科医师来帮你做一下鉴断。 但是大方向来讲就是说这种掉头发不用担心，因为它一定都会长回来、那怎么样让它长得比较快，很简单，多吃多睡。 等一下等一下，多睡我 OK， 多吃啊， 对，就是营养要均衡，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尤其是女生啊，她为了减重吃的都不够啊、不是很均衡，那这样子都会掉头发、有的人他一节食就开始脱，就是开始掉头发。 当然多吃不是叫你多吃垃圾食物， 对对 对, 對、就 是多吃 营 养的食物、 啊、 不是等一下去喝好几杯珍珠奶茶。这样子就得不偿失哈。啊，张小姐你好。张小姐，因为你们师大那边最多美食啦。 对。 张小姐你好。张小姐、 你好，请问一下，我是那个更年期引起的脸上的斑哦， 是 黑斑，那医生跟我说是干斑， 是， 那我请问一下，我如果做皮秒或做雷射、有帮助吗？ 是 啊，什么叫皮秒？ 皮秒雷射它是、 皮秒雷射， 对，它是大概最近这一两年的最红的一种东西、 频道的频， 皮是皮肤的皮、 皮肤的皮， 是是，它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翻译啦，就是我们叫它做 picosecond、就是它是十的负十二次方的的秒，这样就是很短很短就对了。那皮秒雷射的确在刚上市的时候，认为它对干斑会有点帮助，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治疗技术、所以对干斑的效果呢，我认为还是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那个不急着做决定。那干斑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问题，需要跟它和平共存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看一看。 医生，如果我脸上已经有长斑了，然后我又常常化妆去盖过它、这样子会让我的斑变得越来越严重吗？因为很多女生会用盖的。 对其实不会啦，其实我们上妆啊、现在很多的妆它都里面有一些这种粉体，不管是像很多像素颜霜啊，什么遮瑕膏、粉底液等等，其实它有提供一点点的防晒效果，所以你把它挡起来、其实是 OK 的。 OK， 好，了解。这段呢大概剩下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先请医生赶快讲刚刚修杰克曼那个。 对对对， 我好想听哦。 是修杰克曼他长的那个我们叫基底细胞癌， 皮肤他长在鼻梁 上 面， 鼻子上，对， 基底细胞癌， 基底细胞癌，对，它是最常见的一种皮肤癌。好，那它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阳光。所以你要想看哦，像修杰克曼这么 man 的人，他都会长这种东西。那现在很多男生他会觉得我做防晒看起来很娘哦，擦防晒擦什么擦，还要撑阳伞。但是你要去做一个抉择，看你是要很娘的做防晒呢，还是要很 man 但是得皮肤癌。所以不管你是男生是女生，防晒一定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OK， 那个有一些男生会在海边去涂一些助晒油， 对， 那些助晒油有防晒的功能吗？ 其实通常没有，它就是一些算染色这样子的。 没有啊？ 对对对。 所以那些助晒油涂上去，让他们有古铜色的肌肤，但是其实没有防晒的效果。 通常它不会有什么防晒效果。 好，那很 man 的还是涂一下防晒油好了。 好，那今天这一阶段最后一通的叶小姐，叶小姐你好。 医生你好哈。我是一个美容师哈，可 是 我的上手臂有细细碎碎的，也好像应该是晒斑， 是 嘿啊，然后有影响到我的工作，变成没有说服力了哈。然后我想除去的话，要用哪一种方式？ 是， 然后因为它是细细碎碎的，所以费用差不多多少呢？好，谢谢。 好，哎，对，我们没有讲到斑的费用应该要怎么计算，对不对？ 是，其实费用哦，这个每一个医师的这个评估不一样啊，然后也要看它的严重程度，所以事实上。很难讲哈，那像叶小姐她讲到这种细细碎碎的斑，这种一定要确实看到才知道，有一些是可以处理，有一些是不能处理啊，有一些甚至擦一擦药也会淡化，所以黑斑，其实很难靠描述。我们碰到很多朋友，他会打电话来问我说，那个，我脸上有斑，可不可以帮我处理？我说你要来，我看了才知道。 要实际啊，皮肤科都是要实际看到，然后还有摸到，你才会知道的，对不对？哈。但是，问一下，手的部分会比脸还要来得好处理吗？ 其实不， 皮肤一模一样，是不是？ 其实不见得会比较好处理。有时候皮肤，手的皮肤比较。那个复原的速度比较慢 哦， 所以要看看才知道。 好，了解。所以还是建议这位护理师，哎，真的吗？美容师啊，要去让医师来看一下，才能够比较知道怎么处理对你比较好。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我们先来接陈小姐，你好。 医师您好，有两项疑问。刚才提到开车防晒，那过度日晒导致皮肤老化啊，如果现在开始防晒，那老化的肤质可不可以恢复？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夏天如果加强不是夏天，就是加强保湿啊，在皮肤的表面，对于晒后日晒之后的皮肤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好， 谢谢。 对啊，这两个问题也是很重要了。那我想防晒永远不嫌晚。很多老人家他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防晒这样的概念啊，其实也对啊，因为这也是这几十年才开始有的概念。那防晒永远不嫌晚了。那已经造成的伤害，也许我没有办法让它100%恢复。但是还是会好一些。那最重要的是避免之后它继续恶化下去。那保湿呢？保湿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去晒完太阳，大家一定都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不小心晒多了，皮肤摸起来就会这样粗粗干干的， 是， 那一定会很不舒服。那这时候如果保湿做好，第一个它比较不会说有的人会觉得敏感会痒啊，会刺刺的。那此外呢，它复原也会比较快一些。所以保湿是很重要的。 晒后的保湿是可以涂我本来所使用的乳液精华液吗？ 对，原则上是 OK 啦。那要看说你晒后你的皮肤敏感度如何，如果只是稍微晒多了一点点，那红红的那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人去海边，他可能一个下午躺在那边就忘记了，好，那种晒伤，如果是晒伤的话，那尽量就擦比较油性一点的，因为你如果擦比较水性，比如说精华液、化妆水，那一定会很刺激。 对啊，我曾经晒伤擦过，很刺激， 对，那很痛，所以擦油性一点，它就不会有这种刺激。 还是要去找你拿药 也可以、 啊。那已经是不是擦乳液，而是应该要擦药了， 对对对。 如果真的晒伤的话，对不对？哈，好，来接下一位是张小姐，你好。 你好。 请说。 医生，我想请教一下，我有酒糟性的皮肤炎哈，非常的困扰哈，常常就会脸红红的复发。那我也去看医生哈，那医生是说用染料镭射，我晓得这个染料镭射对这样子的一个酒糟性的皮肤的效果好不好？ 是， 而且可以维持多久 ？OK， 好，谢谢。 酒糟性的皮肤炎怎么处理比较好？ 是，酒糟性它皮肤炎它是一种敏感性肤质，就常常会红啦，然后长一粒一粒的啊，有的人是会痒啊，说摸起来粗粗的等等，那么 会有酒糟性皮肤炎、哦、大概造成 三个比较主要的困扰、嗯、第一个就是红、嗯哦、第二个是有的人是一粒一粒的觉得很讨厌、嗯、那再来就是说会不舒服，有的人是痒，有的人是热热，有的人是刺刺的等等、嗯、那针对这三个其实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向啦。那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用这个燃料雷射、哦嗯、燃料雷射它是一种针对红、哦、针对红来治疗的雷射、嗯、所以如果比较困扰张小姐的是这个红的问题、嗯、那用燃料雷射其实效果都还不错、嗯、但是它并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解决。 什么意思、欸、 就是打完大概可以维持三四个星期还不错的效果，但是呢慢慢还是会再红回来、嗯、那有少部分的人经过连续几次的治疗以后会维持得很久、嗯、可能是半年一年，但是大部分人最后还是会再又复发。 所以酒糟性的皮肤本来就是稍微处理起来比较辛苦一点的、嗯、 对，它就是敏感啦、嗯哦、所以就是时间会拖得比较久，但是都可以控制住、嗯、 好啊，来接下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医师你好。 你好， 是，请说。 我这个六十几岁的人哈，那个我的左腿有三颗像痣一样的，很小啦，有两颗比较大，一颗比较小，颜色又不是很黑，就是有点淡红色这样。嗯，有时候去抠它就会那个屑屑会掉下来，但也不会痛，也不会怎么样。这个有要紧吗？ 是 淡红色，然后有屑屑会掉下来啊。嗯， 抠它就会有皮呀、啊，像皮呀、啊 okay. 那个掉下来。 哦、oh, ，好 ，OK，、嗯、谢谢医生。 那这其实听起来了哈、嗯，比较像是所谓的脂漏性角化，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俗称的老人斑。嗯，但是这个确实的情况还是要看一下才会晓得。嗯，但是如果一般，像我们黄种人腿上比较不容易长什么坏东西、嗯嗯欸、所以我想暂时是不必担心。如果说他已经好几年都是维持这个长相、嗯、那就没关系， 那就 还比较可以放心。對對對，好，8369-3398 8369-3398，欢迎你们有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好，你们还没打我赶快问我的美白针。 是， 请问有美白针这件事情吗、 啊欸、有，真的有美白针这种东西、那美白针它里面主要的成分第一个是有一些维他命 C， 然后会有所谓的传明酸，那这两个都是一些比较褪黑啦淡斑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它注射进去的是液体是不是？ 对，它是像打点滴这样进去、但是这两个东西它是学理上对黑斑是有帮助、但是经由这样子点滴注射进去有没有确实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比较白、这部分还有一些争议啦、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是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才能够确认这件事情、但是至少是这样，就是注射这些是没有什么坏处啦、 那比如说因为现在是五月嘛、但是很多人是六月要结婚的，六月新娘，我结婚前有这种美白针可以打，然后我不是针对黑斑、我是想要让我全身看起来都更加白皙的。 其实可以做个尝试，如果说他对你的这个经济不是太大的负担，我是觉得可以打，它反正是没有什么坏处啦、但是有没有确实这样的疗效还是要再观，我认为还是要再观察。 了解，它是掉点滴还是打针？ 它是掉点滴， 掉点滴，所以你是要掉完一桶点滴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高浓度的传明酸跟维他命 C， 對對對， 通常、有时候会加一些其他的成分， 是太酷了。好，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通常还好。 OK， 好、来接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请问一下哈，那个要防晒嘛？但是因为骨科医师又叫我们要晒太阳，不要过度防晒，因为会增加维他命 D 三。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这样怎么办？那第二个呢？就是好像我自己啊，个人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然后皮肤跟脚都开始出现一些痣，然后平平的不会。就是好像突然就冒出来很多，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OK， 好，谢谢医生。 是，这个痣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我们随着年纪痣就越来越多，然后到一定的年纪一定岁数之后这些痣也会慢慢的淡化、所以这个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防晒，那以前都会说要晒太阳才会有维他命 D， 对， 那这是古早时候的讲法啦。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是那么均衡，饮食上面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维他命 D， 那我们只好去靠晒太阳来得到、但现在人的饮食很难啦，除非你真的很偏食，要不然不容易缺维他命 D、那维他命 D 大概就是像鱼里面都会有，或者现在其实有些牛奶里面都有添加，从饮食里面来补充会比较好一些。那假如你真的觉得我就是想要靠阳光晒太阳来自我产生维他命 D 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现在 研究发现你的这个曝晒的量啊，一天大概就是你的一条手臂， 嗯， 晒五分钟， 嗯，就够了。 对，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不晒好像有点不太过瘾，嗯，你就窗户打开，手放出去五分钟，这样就好了。 每天哦。 对。 啊，嗯，好 ，OK， 我们来接简小姐。你好，简小姐。简小姐。 可以 吗？是。 你好， 简小姐，请说。 对啊，医师你好，我想说一下那个，就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我的那个手臂上啊，就是它会有一颗一颗的那种，它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我是觉得可以改善嘛，嗯，就是两个手臂上，不是背，它会有一颗皮肤，嗯，那就是 上手臂那边是不是？ 对，然后它如果人家都会以为我起鸡皮疙瘩， 是是是， 就 啊 ，OK， 那种感觉，对， 了解了解，是， 谢谢。 好，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也很多人女生，尤其在现在天气热开始穿短袖就很讨厌。这个我们叫毛孔角化， 嗯， 就是毛细孔它的出口有点阻塞， 嗯， 那其实主要还是算天生的问题啦。 是， 那做好保湿或者擦一些有含轻微去角质成分的这种保养品，它会比较好一些。 嗯， 那这个问题呢，它会随着年纪渐渐改善， 嗯， 所以不用担心。 你是说什么？年纪越大，毛孔角化的情形 会越好？很奇怪，有些病它是越老越糟，但是这个病它是越老越好， 所以 有一天它会慢慢的就淡掉。 哎，可能的掉啊，可以放着，不一定急着要处理的意思。 是是是， 好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回答有关于黑斑跟晒斑的问题。事实上，一年365天，只要你想要做的时候，都可以来做黑斑跟晒斑的除斑的处理。但是在这方面的话，真的是要跟医师来亲自的做沟通。琳琅满目的名称很多啊，但是要最适合你的才是最有用的。不过当然对于治疗之后的成效要有正确的预期，比如说反黑是一定有的，然后你也要给它恢复期结疤掉落的时间等等，嗯，另外一方面等会中午要去买便当了，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是撑伞或者是穿薄长袖都 OK。 感谢黄千耀医师， 谢 谢， 拜拜。